第101集，他快忘了自己到底为什么读的法律，好像就是为了升官，为了扳倒傅云县。这个红灯的时间似乎格外漫长，车窗紧闭，空调也没开。唐一川坐在车里，觉得车厢像一潭死水，他已经完全腻在里头，任何挣扎都激不起哪怕一点点幽微的水花。雇凶杀人是公诉案件，傅云县担任受害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代理人，开庭时也坐在庭上。庭审时，他不时地在那个受害者耳边低语，教他怎么说服合议庭。那个所谓的受害人本来就是黑社会，伤天害理的事儿干了不少，一双手又腥又臭，结果在庭上颠倒黑白地说了一通，洪瑞居然被判了重刑。洪瑞雇凶打人不过一时激愤，实则他压根儿就不是黑社会。唐一川以一个法学生的身份坐在旁听席上，看着洪瑞无力又绝望地为自己辩解。 我只是找人打了他一顿，他根本没有受多重的伤，他一个人就跑了。 外头人都知道洪兆龙彩旗飘飘，家里有正事，外头有不止一个儿子，但外人不知道唐一川也是他的干儿子。跟许林一样，唐一川对这个几乎从不露面的养父没感情，但对哥哥洪瑞感情深厚。一个先回国念法律，一个则留在小长春藤念经济，准备毕业后回国在投行大展拳脚。他们在美国时一起领养了十几条流浪狗，打算带两个人都退休的时候在一起开一间宠物店。事发之后，他去牢里探望过洪瑞，那是唯一的一次。洪瑞看上去很憔悴，却也很平静，没有一见人就哭天抢地，只是一味苦笑。 你别再来看我了，也别想法子把我弄出去什么的，姓胡的还有那姓傅的真的没人性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，没准连你也不放过。我这辈子已经完了，我觉得我可能活不到出狱的时候。 没多久，洪瑞就真的死在牢里了。红灯转绿灯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起来。他早就把傅宇志拉黑了，但跟几年前的情形完全一样，他拉黑了一个号码，很快另一个号码又打了过来。傅宇志可能买了一堆信号，坚持不懈地想要一个答案。唐一川一直记得，法院宣判之后，被害人长吁一口气，傅云县起身与审判长、审判员一一握手，谈笑寒暄。不难想象，除了法庭上的唇枪舌剑，法庭外他也使了不少力。但是当他走出法庭，他又看见傅云县在走廊尽头的暗角，一个人靠在墙上吸烟。法庭纪律规定，案件审理时全员不得吸烟。但这个男人的烟不离手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浓重的烟雾遮掩着他英俊的脸庞与紧蹙的眉头，他的表情相当奇怪，好像邪恶与悲悯同在，十分荒诞。傅玉芝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，唐一川又一次没接。因为同父异母的关系，他很晚才知道傅玉芝就是傅云县的弟弟。他所认识的傅玉芝皮囊花哨，真心滚烫，没脸没皮没心机，只要他再费点心思与傅玉芝周旋，那傻小子没准真能把他哥给卖了，又何必让洪玲编着故事接近傅云县，费时又费劲儿。但唐一川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复仇，冷酷决绝，不留一点余地，刀不快，麻却够乱，他不想牵扯进不相干的人。一波一波的律师来探望傅云县的伤势，傅云县都见烦了，后来索性让文俊一律挡出去。不过凡事因人而异，这天病房里来了一位大腕张仲良，跟着张仲良一起来的是他的秘书，名叫小景，仙桃似的小姑娘，一进门就甜甜地喊了一声傅爷好。他是带着花来的，没让文俊搭手，就自说自话地把文俊刚刚插上的百合与康乃馨换了，非说花是鲜嫩的好，这放久了的都蔫了。说完还瞥了文俊一眼，眼里狼烟一片，火药味来得莫名其妙。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文俊见得多了，一点没放在心上，说了声张律你慢慢坐，我先出去一会儿，就走了。这些年多少这样的小姑娘飞蛾投火似的扑上来，或图傅云县的人，或图她的地位，到底没一个能撬动她在军汉的地位。 哎呦，咱们傅律这会儿该称一声傅英雄了啊。 张仲良打趣他， 别笑我。 傅云县丢了一支烟给张仲良，往自己嘴里咬进另一支，去打火机点燃。张仲良年近五旬，但保养得不错，全无这个年纪的中年男人常见的臃肿与懈怠，还是挺精神的。但这种精神跟傅云县那种张扬打眼的英俊比不了，一比就是云与泥，他也挺有自知之明，直接拿自己带来的小姑娘开涮。 傅律要是不当律师，完全可以进军演艺圈嘛，啊，现在不是流行美大叔款，你看小景啊，这盯着你的眼睛都直了。 小景顿时红了脸，娇俏地说了声 张律真讨厌。 张仲良哈哈大笑，他简单地问了问傅云县的伤势与那天的情况，说 我来倒不是完全为了探病，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最近针对刑辩律师出的一个惩戒规则。 消息出来的时候正是傅云县伤重抢救那会儿，他问 怎么说。 张仲良让小景从包里取出一沓文件交到傅云县手上。 嗯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。 傅云县叼着烟随手翻了翻手里的纸张，皱起眉头。这个规则里的条款对律师相当不利，尤其是对刑辩律师。他继续往下翻，报上又拿律师说事，而且标题十分危险，以前只说是死磕派是五害之首，这次直接放大了刑辩律师四个字。 哦，还有新版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已经颁布了，你也看看。哼，这个我知道。 傅云县合上文件扔回柜子上，淡淡地说 这是要拿刑辩律师开刀了。这新法一颁布，你看看啊，这律师圈肯定得炸。 张仲良说，身为国内律坛泰山北斗式的人物，张仲良能跟傅云县齐名，自然也有他的人脉，嗅觉也相当灵敏。最近连着几项法律法规出台，他已经先人一步听见磨刀的声音了。 国家打黑反贪的势头轰轰烈烈，就怕我们这些吃刑辩犯的捣乱，这么立法确实是为了严惩犯罪，保障大多数老百姓的好日子。 谁背后没一丁点见不得人的旧账呢？张仲良叹了口气， 唉，可对我们刑辩律师来说，以后这日子可就难喽。